接下来是邰正宵、蔡幸娟带来的《为我喝彩》，这是邰正宵改编自陈百强的那一首《喝彩》。 纷纷乱乱，痛苦的煎熬，你我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少情，年少的心从来不被了解。也许时间在改变，挫折就在眼前，成败之间相隔百里线，内心都无需埋怨。 这首是改编自陈百强的《喝彩》，那《喝彩》呢是陈百强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邰正宵是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呢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一首歌，而且觉得歌词很励志很有意思，就特别挑选出来重唱了。接下来听到古巨基《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再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人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我眼中的自己每一天都相信我的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我心中 熟悉李玟的朋友都知道，这首《自己》呢，是她帮迪士尼动画大片《花木兰》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而且是在这部动画片当中呢，李玟她还有担任中文版的配音演员。同样参加这部电影的中文配音的还有成龙和吴宗宪。你有想起是哪两个角色吗？继续来听歌，《明雄跟着月亮走》。 这城市中的灯火，认识你的双眼，还是你再也没有抬头看一看天？月亮还是一样皎洁，人间却总是在变沧海桑。藏在心里，像座沉默的山，舍不得忘记的是爱你的每一天。回家的路并不遥远，想保护你的臂弯还在。 也许快乐艰难， 心藏在心里，像座沉默的山，舍不得忘记的是爱你的每一天。回家的路并不遥远，想保护你的臂弯还在等待。我们跟着月亮走吧，就像是从前。我们跟着月亮走吧，能不能相见？生活也许快乐艰难，想看见你的脸。月亮靠近，你却好难。我们跟着月亮走吧，好远。 明雄的跟着月亮走。明雄这个名字大部分人可能有点陌生，他是在《海角七号》的电影当中饰演了火爆警察的吉他手老马，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原住民的歌手。剧中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不断地拿着皮夹里的照片，然后找寻他的卢凯族公主。其实呢，这位公主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明雄的太太。接下来听到赵咏华，趁着心还能飞。 有些人怕冒险，总是站在人多的一边。有些人怕改变，永远活在从前。心还能飞。

不同于平时啊，牛仔给人的那种深刻忧郁的形象啊，在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当中，这位牛仔呢是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而且很帅气。这种美式乡村风格以及复古的曲调呢，听起来是酣畅淋漓，而且非常的活泼趣味。接下来听的是林宥嘉他的女朋友丁小琪带来的《骗子》。 别说在你心里没人能替换我的位置，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有很多别的位置。你给我的卡片写着要爱我一辈子，可别人也收到相同款式。别说今天对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知道你拥有特别的日子，对于所有疑问你总有合理的解释，只是当我受够了再说也无济于事。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想骗到何时为止，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别以为好人傻子，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我不是你的傻子。别说今天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知道你拥有太多很特别的日子，对于所有疑问你总有合理的解释，只是当我受够了再说也无济于事。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想骗到何时为止，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别以为还有下次，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我不是你的傻子。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想骗到何时为止，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别以为还有傻子，你这个骗子骗子。 这首《骗子》是一向擅长创作凄美情歌的深白色为丁小琪打造的一个朋克的摇滚曲风，而他也是轻而易举的将制作人林小哲想在这首歌里表现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疯狂诠释了出来。 OK， 继续来听到的是原深南大道乐队的主唱刘冲带来的《深南大道》，他们呢是首支签约香港的内地乐队。

其实小军刚开始听莫文蔚的歌时呢，会觉得他好像不适合唱歌吧，因为他的声音很平淡，还略带一些沙哑。可是听多了的话呢，就会渐渐的喜欢上了。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有的时候听老歌和翻旧相册一样有趣啊，当初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细节，很多年之后呢，却被我们抓出来，那种时空交错甚至失而复得的那种感觉，会让很多人感慨不已吧。希望小军的音乐盒能给你带来这一些些的感慨咯。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 算生命所剩无几，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生命有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 坚强。